第十九课，奶奶的日记。现在有很多老人因为子女在外地工作而不得不独自生活。你觉得对于这些老人来说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 五一假期，我回农村老家去看奶奶。奶奶身体不好，平时很少外出，常常是一整天都在家里，只有一个保姆和一台旧电视机陪着她。看我回来了，奶奶非常高兴，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，问了我好几遍工作忙不忙。我搀扶着奶奶到屋外晒太阳，给他讲我的家庭、我的工作，还有我小时候的事。奶奶越听越高兴，说要给我发个奖。她让保姆拿来一块红手绢，里边包着两张100块钱。奶奶要把这钱给我，我说不要。奶奶笑着说：“ 小峰，你今年回家看奶奶的次数最多，你是奶奶的好孙子。这个是在看望老人方面表现最好的奖，应该发给你。” 旁边的保姆朝我点点头，眼睛红红的走开了。我心情复杂的接过奶奶的奖，拉住奶奶的手，忍住泪水拿出照相机，请保姆拍下了我和奶奶在一起时高兴的样子。吃过午饭，奶奶像平时一样去午睡了。她睡着以后，保姆把我拉到外边的房间，悄悄地从衣柜里拿出来一个小本子，表情严肃地说：“ 这是你奶奶的日记。” 我有些奇怪，以前从没听说过奶奶有记日记的习惯。现在这么大年纪了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怎么还记日记呢？保姆说：“ 你看看吧，也许对你有用。” 我翻开日记，看着上面的记录，心里一阵伤心。原来奶奶的日记里写的是： 九月初三上午，小儿子桂生回来一次，第二天上午走的。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回家来看我。十月十二下午，大女儿水香和外孙女贝贝来了，贝贝会叫我姥姥了。十一月初八下午，二女儿水琴打电话来问我要吃点啥。 我看不下去了，把本子交给保姆，走到屋外打通了父母的电话。爸妈，你们别只顾在外边挣钱，回家看看奶奶吧。合上手机，我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。回去以后，我一定要把奶奶的日记告诉爸爸妈妈，让他们抽时间多回家看看奶奶。小知识： 中国的空巢现象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逐渐增长，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越来越高。另一方面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家庭规模越来越小，很多家庭的年轻人在外面工作，虽然他们能给家里的老人提供比较好的物质条件，但由于工作忙碌，平时很少和老人见面沟通，忽略了老人精神情感方面的需要， 以致很多老人常常独自待在家里，非常孤独。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空巢现象。现在，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也更加关注父母情感上的需要，能在工作之余常回家看看。社区和政府也都想方设法为空巢老人提供帮助和服务。